弟兄姊妹平安，在2000多年前，一个婴孩的诞生彻底改变整个世界，也都改变历史。这个婴孩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从来没有写过一首的诗歌，但是千千万万的人写了千千万万首的诗歌来到赞美他，歌颂他。耶稣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是千千万万的人写了千千万万本书去介绍他，去说明他。耶稣也都从来没有奴役过任何一个人，但是千千万万的人愿意以一生的去服侍他。耶稣也都从来没有组织过一支的军队，但是千千万万的人他们愿意为他去征战，甚至舍去他们自己的生命。耶稣实在是一位传奇的人物。究竟这位耶稣是哪一个来呢？不同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记载，但在第一世纪，在主后37年出生的一位犹太著名的历史学家，主后37年，即是说距离耶稣被钉十字架大约是3年多的时间，这一位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就叫做约瑟夫 Josephus， 他对耶稣有这样的描述，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所行的奇事是多不胜数，堪称为一位的圣者，信徒为数亦都不少，当中是以犹太人为主，亦有不少的外邦人。耶稣就是基督，但犹太的贵胄却是逼这个的比拉多将耶稣定罪，并且是钉在十字架上。但耶稣的门徒却并没有弃绝耶稣，皆因这位的耶稣他死去三日之后就复活，并且是向门徒来到显现，应验古时先知的预言。其实耶稣一生应验先知的预言是无数那么多。自此之后，耶稣的门徒就被称为基督徒，至今仍然有不少的基督徒是在世，讲的是当时的情形。我们踏入12月，我们来到是将临期的第二主日，就让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到再一次的去思想这一位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基督，究竟他是哪一位。我们所看的经文其实是只不过四节圣经，但短短这几节的里面有非常清晰来到去描述关于耶稣基督的独特性。约翰福音一开始这四个字太初有道，这四个字已经对耶稣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宣称。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例如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的家谱是一路是追踪至去亚伯拉罕的， 而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又是追踪至去哪里呢？就是说去到人类最先的始祖亚当。而马可福音在家谱上呢就完全是没有提及过的。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就将耶稣的存在是追溯至是创世以先，就是万物被创造之前已经存在。耶稣在万物被创造之前已经存在。约翰福音比起其他的三卷福音书所记载的事迹、描述和语句都较为是独特。三卷福音书即是马太、马可、路加，我们称为是叫做父类福音 Synoptic Gospels。 父类福音是因为这三卷的福音书当中很多的内容、事迹的记载其实都是较为接近。看回第一节就说太初有道，太初在英文圣经就是 in the beginning。 太初这个字那个希腊原文和旧约第一篇第一节，大家记不记得那节是什么？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这个字在七十士译本和太初是同一个字来的，英文也是一样。你看回创世纪一章一节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这个的太初和起初都是同一个的字句，就是 in the beginning。 但是两者那个的意义却是很不同。创世纪的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的起初，是指到神创造天地的开始，亦即是时间的起源。但是英文其实就没办法将这一道太初那个原文的意义很准确的翻译出来。不能够，太初其实就是说指到一切被创造以先。太初有道，即是说呢，一切被创造之先，在时间之先，这个的道已经有了，已经存在了。这个道英文就是 word，或者是希腊文就叫做是 logos。 司徒约翰就是用这个的 logos 这个字来到是形容耶稣。我看到 logos 这个字呢，我就想翻起在亚省 Edmonton 在那里居住牧会的时候， Edmonton 部分的公立学校是设有一个基督教的课程，他们叫这些基督教课程就是叫做 Logos Christian Program。 即是说在公立学校里面是设有基督教的课程，例如譬如在第七班 Grade 7， Grade 7当有五班，其中有一班就是有这个 Logos 的 Christian Program。我相信全加拿大只是 Edmonton 这个公立学校才有这些的基督教的课程，因为在其他的城市或者是省份，你若果想读是基督教的课程，就一定是要去基督教的私立学校，例如在这个的你要去 Richmond Christian School， 这些的私校可能是要给几千元学费一年都不定。 嗱，讲翻嚟呢一个嘅道，嗱，道嘅原文意思就系话咧，表达思想嘅话语。啊，道就系表达思想嘅话语。而喺希列文嗰个嘅思想嘅里边，当用呢个字嘅时候，希列文用呢一个 logos 嘅字呢一个嘅时候，道就系唔单单指嗰个言语说话。在希列文的里面，那个道字还是包括蕴藏了那个的宇宙之间永恒那个的智慧和理性。道这个中文字或者是中文的翻译是译得非常的适当。我们中国儒家那个的思想也都是讲道。讲这个的道这个字。这个的道家更加是讲天道。天就是神。而天道就是神的道。而使徒约翰就将这个道字就位格化了它，又或者是叫人格化了它，成为一个具有神智慧的一个字。然后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如果你明白这两句说话，你就知道约翰真的好厉害。他用很非常简洁的词句来到传达一个最重要也都是最有分量三位一体这个的教义和真理。道与神同在，即是说呢，道和神是一起，没有分割开的。道和神是一起，没有分割开。但是两者，即是道和神，又不是完全相同。你可能问，牧师究竟你是想讲什么？嗱，呢一度咧，其实有少少系抽象。嗱，道喺本质上，嗱讲本质即系嗰个 essence， 嗰个本质上就系话咧，同神道或者系同父神系一样，嗰个本质系一样嘅。但系道有自己嘅位格，父神亦都有自己嘅位格。我们在最近的门徒训练当中，其中有一课叫做圣灵的充满。简单就是讲到位格是什么呢？位格就是有情感、意志、理性的存在。所以人有位格，天使有位格，父神有位格，耶稣有位格，圣灵也都有位格。道与神同时存在，而道就是等于神。听下去呢，其实是有一些的玄妙的。这句说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其实无论是英文或者是中文，都不是很解得通的。只不过我们平时可能已经是念得很畅顺，我们是熟读这几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呢，我们念到熟悉的时候呢，就不发觉当中有任何问题。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句说话其实可能不是那么合常人的逻辑。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你可能就会明白。有人叫我是 Samuel， 也都有人叫我 Sam， 也都有人叫我是黄牧师。这些其实都是不同的称呼，都是代表我。若果我说 Samuel 就是黄牧师，这句说话完全是没问题的。 但若果我说 Samuel 与王牧师同在，你听起上来呢就一啲奇怪啦。因为 Samuel 同王牧师是同一个人嘛，同一个人又点会说 Samuel 与王牧师同在呢？如果 Samuel 同王牧师同在，咁就係代表两个人啦。但其实只係一个人，而一个人就唔可能话自己与自己同在。所以一听落去呢一句嘅说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一个似乎喺逻辑上面较为复杂嘅问题。嗱，我翻翻嚟呢一句说话嘅时候，翻嚟呢一度，道就是耶稣，一样呢个冇问题，道就是耶稣。但当讲到耶稣与神同在，其实系讲到嗰个本质上嘅相同，嗱咁就冇问题啦。嗱，耶稣与神个本质上系相同，而因为耶稣同父神喺位格上有唔同，就可以分辨得到父与子，又或者子与圣灵嗰个嘅分别出嚟。所以历代的神学家或者一些教父，若果他尝试去解释三位一体道理的时候，他就一定是从位格方面来到入手，那就容易去解释和明白。一位新约的著名圣经学者叫做 D.A. Carson， 有一次这个 D.A. Carson 是被一个数学博士问他一个是关于是神学上面的问题，就是说一神但有三个位格的存在这个的问题。这个数学博士就是问这个 D.A. Carson， 就是说你真的相信一加一加一是等于一咩？一加一加一就等于一。你估呢个 D.A. Carson 佢点样回答呢？佢回答就系话，你应该所问嘅问题就系应该咁样样，就系话 infinity 加 infinity 加 infinity 就等于 infinity。个意思即系话，无限加无限再加无限就是等于无限。这个问题如果这样问呢就完全没问题了。我希望你明白我讲什么东西。约翰我回来这里，约翰本身这个的使徒，他可以说是十二个使徒当中是最认识耶稣的一个。好奇怪，就是话写，就系写约翰福音嘅使徒约翰，佢从来冇喺呢一个嘅约翰福音里边讲到话系佢写嘅呢一卷书。但系呢一卷书信当中，约翰佢一直系隐藏自己，但系有几次咧，佢系用咗一个好另类嘅字眼嚟到去形容自己。譬如就在13章的23节，这里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作者约翰他自己本身咯。另外最接近耶稣那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三个最接近耶稣的，就是彼得、雅各和谁？约翰。彼得、雅各、约翰。当艾老的女儿她死了之后，耶稣就带同彼得、约翰 同埋呢一个雅各去到艾老嘅屋企，就喺佢屋企就令到艾老嘅女儿系复活过嚟。另外喺呢一个嘅登山变像嗰个嘅情景当中，耶稣亦都系只系带同彼得、雅各同埋约翰一起去。再另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无独有偶，亦都是有彼得、雅各和约翰。更加就是当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他的所有的门徒都走了，剩下约翰，而他当时就站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旁边。因此耶稣在临气绝的时候，就将自己的母亲来到交托给约翰去照顾。之后当耶稣复活，复活之后那个的坟墓其实变为一个空坟。这个空的坟墓那个的情景，当抹大拉的玛利亚去见到的时候，他即刻跑回去告诉彼得和约翰知道，然后这两个人彼得约翰就一起跑去坟墓那里。但约翰在约翰福音怎样形容呢？在二十章里面讲到，他说自己是比较彼得是跑得更快的，跑到去坟墓那里，即是说呢，他起码赢了一个马鼻，早彼得是少少去到坟墓，然后约翰就望入去那个坟墓里面，发觉是一个空的坟墓。即是说约翰自己是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使徒。约翰一个和耶稣最接近的门徒，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就从耶稣过往的生活、教训和所施行的神迹奇事，他的死亡以及复活而产生出来的启示和真理，就归纳了耶稣就是这个的道。归纳了耶稣就是道。而我们当读到这个道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讲道成肉身。在第十四节，一章十四节的里面，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就是耶稣降生于世上，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圣诞节。神成为一个会扭坏的肉身，实在是一个奥秘。神他自己不是再好像旧约时代在会幕、在圣殿是高高在上而是隐藏的神。在新约的时候，他是有形有体，肉眼看得见摸得到，而且是短暂的住在世人中间，是一个有性情的人。他会肚饿，会忧伤，也都是会有怒气，他也都要睡觉。耶稣基督他既有完全的神性，亦都有完全的人性。因着这样的缘故，他就能够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以及全人类的救主。当所罗门王他完成这个圣殿的兴建，他就招聚了以色列全会众，站立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前面，然后有一个 我们叫做是献殿的仪式。所罗门王在当中他祈祷，在祷告当中他发出一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在列王记上的第八章，所罗门王说，他说神真是住在这个地上吗？因为天和天上的天都尚且不足你去居住，何况我所建造这一所的圣殿呢？神真是住在这个地上吗？嗱，呢一个旧约嘅问题，当我哋打开新约圣经，嚟到约翰福音一睇第一至第三节嘅时候，我哋就唔会再问神究竟会唔会住喺呢一个地球上面，因为呢三节嘅经文清楚讲到耶稣就系基督，佢就系神，佢并且道成肉身，这个真是很非常清晰的来到去表达了出来，住在世人中间，不单止这样，更加是那个的恩典和真理是丰丰富富的在世人当中来到彰显出来。在第三节讲到道和创造那个的关系，经文说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这里清楚的话给我们知，现今我们人类所居住这个的世界是藉着道，即是藉着耶稣基督所创造的。不单止属物质的世界是基督所创造的，更加属天或者灵界中的受造物，包括天使，亦都是基督所创造的。第三节的里面，万物是藉着他做的，英文就是说 All things were made through him。 究竟藉着 through him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也都是回应回我们第一节那里三位一体的观念。这里约翰是保留了天父创造那个主宰的地位，但在神学上面就是父透过子来到创造万物，天父有那个的主动性，但是子有积极参与那个的特性。简单而言就是说，基督在万物未有之先，他是与父神一同来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第三节的下半节，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这里明确的表示，凡是属于被做这个范畴里面的存在物，都是基督所做的，也都带出了一个是非常重要的神学教义，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被做的，他乃是万物的创造者。就正如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里面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这个他，这个就是基督，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 新冠疫情因着疫苗嗰个嘅成功研发而露出一啲嘅曙光，世上嘅疾病或者困难，我哋都知道其实系暂时性嘅，系会过去。耶稣基督佢道成肉身，其实代表佢愿意同我哋系同在，虽然他复活升天，但是三位一体的圣灵是永远与我们一起。耶稣基督他掌管万有，他已经胜过世界，以致我们不需要为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来到有灰心、有后退、有畏惧、有失望。我们一起同心的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启示，你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充满恩典和真理的真神。世界虽然是藉着你而被创造，不单单是这样，世界更加是因着你大能的手是托住，以致我们看到万物的运作仍然是何等的有那个的秩序。主啊，虽然那个疫情的缘故我们不能够见面，但都叫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仍然可以透过不同的渠道彼此的来到关心、问候、激励。在主里面，我们仍然的坚持每一天去亲近你，不会疏懒。我们认定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以上祈祷交托是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今日是圣餐主日，在纪念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最终因为爱和救赎我们的缘故而钉身在十字架上。但我们守圣餐之先，让我们一同的来到唱一首的回应诗歌，就是人人都应该知道。